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今个礼拜又用一支公录音，因为咧，而一来就又好难约到嘉宾啦，二来就系我发现到想录嘅题目，一时三刻都揾唔到人陪我录，咁啊，一个人吹啦，睇下吹咗几耐就几耐。今次系讲电影嘅，不过又系唔同演剧都算有关咧，都系漫画嘅《超人》同《超人队蝙蝠侠》。呢套片其实我考虑咗讲唔讲，因为都幾大爭議性，因為我第一日睇嘅，之後我成個幾禮拜上咗。咁喺網絡上咧就幾兩極嘅，有啲咧就覺得非常非常難頂，有啲覺得唔錯啊，幾好睇啊，甚至覺得唔 OK 好睇，甚至係幾好睇嘅，即係評價係好又相比嚟講，你話之前《木復仇者》咁，有啲人覺得就一味得個打字就冇任何內容，平平打足兩個鐘頭。但佢咧典型炮谷片就兩樣嘢嚟嘅，咁呢套佢又唔係嗰種啦，即係我咁差個講就。今次相比起之前，一由最初影評評嘅大受好評，到真係上時一樣咁受好評嘅死侍，今次呢套咧，佢真係因為佢就事前宣咗好勁好勁，嘅勁到叫做就算你唔中意都要睇噶啦。即係叫做典型嗰啲就係年度大片唔睇冇話題嗰種。咁我一就走去睇咗啦。講喺開始講完講下我睇一個小故事啦，我就走去九龍灣星影會睇嘅。咁睇到一半咧，唔知突然間連嗰個戲院嗰啲燈係閃下閃下，咁我以為會唔會係啲特技，突然間開曬喎。咁啲人諗以為咦冇人開曬啊，跟住走跟住，唔知我奇怪就係套戲仲上緊㗎，出面有冇？如果你話出面火燭或者咩，佢應該有警鐘之類啊嘛，佢又冇警鐘啊。咁我坐咗見到人想起身走咁樣。结果突然间熄翻灯，咁啲人坐翻晒啦，我就怀紧系纯粹系嗰个戏院咧，嗰个院咧啲灯疏发神经啫。不过最妙就系有我听到有观众就话，系 4D 系 3D 嚟噶嘛，跟住有特技噶啦。我心谂唔系啊嘛，特技都唔会系咁闪灯啦，就特有着埋灯，你同埋啲特技嗰着灯闪光都同佢同嗰个当时玩冇关系嘅，你做乜鬼啊？嗱，好啊，关于即系我而家系纯粹声音回答，啲黑嘢之后讲翻啲戏啦。嗱，呢套片咧就真系作为华纳最算系佢希望讲，佢算系倒咗一切噶啦。睇结嗱，首先 Marvel 电影嗰边咧，接佢复仇者计划咧，就佢嗰个 Avenger 咧计划咧，就一路就温得好顺啦，就越温越好添啦，就净系一落收视一浪接一浪。睇见佢捞一掂，咁Fox 咧。嘅 X-Men 佢都想搞嘅，但系 X-Men 唔知点解搞，都唔系唔知点解嘅，系搞都唔掂。反而咧就最初冇期待，甚至 cut 得阿妈都唔认得嘅死侍咧，就一爆而红掂咗。好啦，咁轮到华纳啲先啦。华纳咧最麻烦就系佢唔系冇拍过好嘅英雄片啦，佢啲系列其实一直都有好水准嘅，例如话蝙蝠侠咁样，之前嘅蝙蝠侠黑夜之神系列其实系我评价好高好高，甚至我觉得佢系好睇过而家所有Marvel 电影系嘅模套。當然啦，依個係以主題同以劇情而論啦。如果話睇爽嘅，或者睇爆、睇打得過癮嘅 ，Marvel 係好睇嘅。依樣嘢，因為佢始終嘅走風格唔同，你想睇要求嘅嘢唔同嘅話咧，你睇嗰套片唔同。嗱，好啦，講翻依套片啦。套片咧，佢其實就接住之前超人鋼鐵英雄嘅鋼鐵英雄之後，咁佢就睇佢一開頭就講鋼鐵英雄超人同鋼鐵英雄啦。題外話，我冇睇鋼鐵英雄嘅，所以咧我就好難佢話俾知好唔好啦。就總之就我所知道呢個應該同個班底嘅嗱，佢一開頭講鋼鐵同超人同敵人喺大都會士打到飛起，咁趕咁咧蝙蝠俠咧就蝙蝠偉恩咧就趕去大都會士，就佢坐大樓就俾佢打散曬，咁佢個員工咧就俾石頭砸斷咗只腳，咁當時咧就超人望住佢個天空，望住天空亦都超人喺度被人打紅珠色咁打到飛起嘅。嗱，依度咧，佢依度其實都已經係超人，應該就十零分鐘啦，仲要跳咗之前五分鐘嘅，就係蝙蝠俠 opening， 就係蝙蝠俠僆仔細路仔嘅時候，佢父母被殺咗，然後佢喪禮，佢父母喪禮，咁偉恩僆仔偉恩就跌咗個山窿度，俾人堆蝙蝠擁埋嚇親，從此之後佢就想做蝙蝠啦。依個就係蝙蝠俠 opening 啦，因為知道片佢知同之前蝙蝠冇任何拉更，所以佢點都要補補嘅。咁好啦，跟住咧就係講大都會事。一方面蝙蝠俠同埋韋恩就去查蝙蝠俠弱點，另一方面就係講超人嘅女朋友就去咗唔知中東一個中非小非洲小國，點知遇到危機，咁超人趕去救佢，咁英雄救美就冇咩大不了啦。但係咧好啦，咁之後因為超人趕去咧，跟住咧就突然就發現到超人咧就俾陷入陰謀度，就嗰個遊擊隊啲人死咗， 因为超人咧就进去唔杀人嘅，咁呢次但问题就系嗰个既然有人死咗，咁即系入超人数啦。咁咧就开始有传媒体又话超人话有识而超人嘅能力啦。而另一方面，蝙蝠就一路去谂办法去揾超人嘅弱点。佢唔知嗰个乜嘢黑气啊？呢个做黑气嗰啲嗰个石黑石，就揾黑气石对付佢。而咧另一方面就喺雷克斯企业嘅天才嘅主雷克斯就揾到嚿石就攞去对付超人嘅。其实咧又同埋另一方面就当喺十八个月前啦，即系喺开始超人当已经用之后十八个月啦。其实我讲嗰段嘢已经系咁咧，就佢之前砸断咗只脚韦英火嘅员工咧，就谂办法报仇，咁就俾雷克斯煽动佢，再加上雷克斯就谂办法就煽动媒体就搞个国会听证，咁引咗成班议员去审下超人啦。咁超人冇人唔去噶嘛，去到好啦，咁嗰个断脚嘅员工坐住雷克斯俾准备佢嗰、那个电动电椅。电动轮椅去到，跟住好突然间大爆炸，炸咗成个国会，超人梗冇事啦。然后蝙蝠咧就抢咗雷克斯手上揾咗嗰黑石，就想抢黑石，点知超人阻止佢。而蝙蝠嗰时能力系完全冇法阻止对付超人嘅，咁终于喺个大爆炸之后咧。蝙蝠就下定决心抢咗黑石，然后准做将黑石总成一支长矛，跟住咧就又向去挑战超人，而雷克斯就特别就揾就捉咗超人架妈，就等超就逼超人去打蝙蝠侠，咁结果佢两个就大打出手。嗱，之后嘅剧情咧就阵间我再讲，咁讲咗就先啦。你问我嗱，先讲评价先，你问我呢套片好唔好睇咧？如果佢唔系咁大規模，即系你唔系佢背负住成个正义联盟嘅未来嘅话咧 ，OK 好睇嘅，未知话唔好睇嘅，特技唔错，神奇立体靓女。虽然嗰件装甲嘅蝙蝠侠装比较怪啲，但系都唔算唔差嘅。由于佢本身佢系既摆喺钢铁英雄之后，所以超人嘅戏份就真系比较少。佢主要集中描写布斯韦恩一直去点去揾佢点样对点样对去付超人，然后咧雷克斯就喺度谂办法就去搞局啦，就喺度煽风点火泼火两个打啦，而神奇女侠咧就中间混入去，即系中间乱入嘅。其实佢神奇女侠其实唔系好知道佢想搞乜，总之就后半决咧，当发现到崩西咧，即系嗰、那个雷克斯做出嚟嗰个大敌人咧，就去打，咁咧佢就赶去帮拖，咁就大打出手。嗱，呢度咧我想讲下问题先。首先就系、是、嗱，好地方特技冇问题嘅，大佬，哇合啊！即系如果呢度特技差嘅话咧，就大镬噶啦。咁佢一开头嗰场钢铁人嗰场打得好睇嘅，同埋佢真系表现到所谓叫做人类喺超人同敌人打之间嗰种无力感。因为相比起Marvel 世界各个英雄之间嘅能力相差比较窄咧，超人世界咧其实咧好妙嘅，就系、是、佢最受欢迎嗰个角色蝙蝠侠，偏偏佢冇完全冇任何威能嘅，但系咧佢嘅超人咧就威能过剩，基本上就系你噏得出嘅能力佢都有咁滞噶啦，去到一个叫做神啊，即系其实佢喺古仔里面佢前半佢想拍布，即系直头喺即系媒体，即系佢里面讲就个媒体就将超人做咩？佢系神，神系唔应该受到一个社会去规限嘅，即系咁讲就系、是、成个超人嘅喺古仔里面，其实佢开头啊，佢想营造就系、是、超人代表住神，而蝙蝠就系人，而人唔相信神，蝙蝠侠一直以来佢质疑紧就系、是、呢、这个神，如果佢虽然话保护地球，但系佢就系佢嘅能力，佢可以令到成个大都会是几乎毁灭咁滞，咁我系咪应该我继续相信呢个神唔会背叛人类咧？定系呢个日呢、这个神会唔会有一日突然间成为人类敌人咧？即系蝙蝠侠佢呢度咧，其实我觉得啊，嗱先讲咩啊？系我觉得而唔系剧本，唔系套片系咁讲嘅咧。就系蝙蝠佢觉得就系佢对超人呢种能呢、这个绝对能力嘅无限制啊！佢唔相信，所以佢就一定要谂办法对付佢。至于佢个员工受伤残废，其实只一个即系契机嚟啫。但系咧喺 片里面一直描写到就变成咗就蝙蝠侠想帮佢员工报仇，但系好妙、啊，蝙蝠侠想帮佢员工报仇，但系佢一对佢咧就系每个月都要俾安家费员工，但系佢员工又唔理佢、啊，我就几奇怪就系、是、嗰、那个员工，你争蝙蝠，你争超人可以理解，但系你做乜争？你做乜争你老细啫？喂，阿韦恩。断脚唔关佢事噶，嗰座大楼冧，佢谂办法救你出嚟。问题就系佢跟住就系、是、佢觉得就佢员工就系、是、佢觉得阿韦恩好似啊，因为你唔理我，所以我同蝙蝠我同超人揽住死。喂，你呢个系我喺个嗰段我即系嗱嗰啲片咧，即系例如话系复仇者咁有啲矛盾位咧，你睇完之后细心谂你先觉得嘅，冇问题嘅。仿因逢片有矛盾乜都唔出奇啦，但系只要你睇嗰时你唔好被人个观众觉得系有问题咧，就 OK 噶啦。但呢度咧就妙啦，就系、是、我睇嗰阵时已经觉得，喂等先，你唔系应该嗰个刻就系、是、你唔系应该就系、是、你冇由憎阿韦恩噶，韦恩同呢件事同韦恩系完全冇关。韦恩系嗰时叫一，首先韦恩叫即刻缩走噶啦，叫同事就系、是，第二就系、是、就算。你就算叫韦恩唔走，都唔系佢责任嘅，大佬啊！喂，大佬，你帝国大厦撞同大嘅炸业主冇关系噶，大佬，你唔能够即系我，所以佢其实就系、是、佢好似嗰个员工，好似好怪啊！韦恩唔帮佢报仇，点报仇啊？大佬，嗰个超人嚟嘅，神嚟嘅，佢一开头嗰铺排嗰段讲超人去救水灾嗰啲原始，佢形象就系嗰阵就天神从天而降。如果你我可以理解嗰个员工对超人嗰个仇恨，但系我系完全唔理解点解佢又唔收佢唔收韦恩俾佢嗰个安家费，跟住咧最后一刻临之后唔自杀时写封信就话你系你睇住你员工死，你关员工你关韦恩咩事啫？大佬喂，你关唔关我事啊？呢度已经好莫名其妙啦。好啦，炸咗跟住蝙蝠侠佢对超人嗰个仇嗰、那个不信任咧。去到头嚟叫做一定杀佢要死你咧，我系唔明嘅。即系先我估佢不信任，但系不信任系咪去到一个就系一定要置佢于死地咧？未去到要被捕啊嘛？跟住好啦，甚至国会要炸佢嘅，都唔关超人，都唔关超人事噶，唔系超人去揾佢争炸佢啊嘛？系你个员工俾人煽动，你嘅应该谂下法，就系边个煽动你员工，而唔系话超佢好似佢直情就系、是。因为佢炸咗，因为佢炸咗个会大厦，死咗好多人，超人冇事，所以佢得出结论就系、是、超人一定要死，唔系以后我一定咁炸。哇！阿韦恩先生，你都跳咗呢个结论嘅咧，我好唔明白你点样跳出呢个咁嘅结论、啊？呢度系我睇到拗爆头嘅，系你出嘅罗源，你嘅理由同你得出嘅结论完全中间冇任何拉更嘅。好啦，超人咧就由头到尾都面瘫嘅。超全作品里面咧，我比较我会觉得超人有佢人性方面就系佢形容自己就系所谓超人，只不过是一个德州乡下佬嘅一个梦想，就系、是、超人佢希望佢接受咗佢父亲即系养父嘅教导，成为一个养父有一个去用力量去帮人，而因为佢力量好大，所以变咗超人。佢就系咁简单嘅啫，即系超人佢呢度佢比较简单嚟简化咗就系超人，所有人知超人唔系因为佢有咩委员啊 K 卡嘢，纯粹就系佢受一个好典型嘅美国式嘅乡下佬教导，所以佢一个美国农夫嘅教养，令佢要佢有坏人去阻有罪案阻止罪案，有坏人去打坏人，要救人就去救人，就咁样就成为一个超人。呢点我觉得我呢、这个我成日去，我觉得系对超人成一个种一种无奈就系。好超人佢系一个神啊，即系佢喺里面直情好多地方就系、是、描写就系佢系神，即使神即系就算系几多人，即系当然啦，后嚟去到中段讲国会嗰时，好多人即系有啲人煽动佢就系开始反超人热潮啦。但系基本上超人喺啲作品里面都系神嘅存在嚟嘅。既然系神，但系你将佢成为神，咁神应该好即系佢有好大宏大理想啦，咁样。但系对 Clark Kent 嚟讲咧。超佢作为佢点解做超人呢？就纯粹就系我爸爸教我点样做一个好人，因为我有呢种能力，所以我用呢种能力去做好人，就系、是、咁简单啫。呢个我其实喺嗰成套片里面写得最好就呢一段，就系、是、将一个所谓为人甚至嗰个神嘅背后，其实系一个好单纯原理、好单纯嘅一个想法，而唔系话好复杂嘅嘢。呢个我几中意嘅，我喺成套片我写得系我睇呢段系写会心微笑，就系、是、真系好，系神来之笔嚟嘅。 相比起嚟，布斯韦恩就真系差啦。佢就系我完全唔，即系佢冇办法，我冇办法去明白就系你对超人嘅仇恨。佢喺度发梦就系、是，佢发过几次梦就系、是、超人，去佢就佢、是、去揾嗰啲黑石黑气石，跟超人阻止佢杀咗佢。咁你发呢梦好正常啦。咁你人哋谂住害你，你先发制人啦。冇人傻到就系、是、我明知道我要弱点黑气石，有人想抢黑气石。咁我梗系知道条友对付我，咁我打佢好正常噶。跟住你发呢个梦都好正常噶。咁你无由将因为呢个梦系归咎于超人噶，即系大佬啊，你喐我嘅喐翻你先噶，唔通你无由因为咁样话你哇搞错啊？我未喐你喐我，咁你但问题你而家准备喐我嘛？仲系你唔系你准备喐我嘛？佢先发制人噶啦，好正常。呢样嘢我都系好系莫名其妙，我系唔知点解嘅，即系又系好啦。跟住有幾個咩fast 有呢啲而家就出過場嘅，即係後嚟鋪，即係後嚟有幾個角色就係鋪排後嚟喺正義聯盟出場的角色。咁呢度就我有機會再講，我唔係好熟 DC， 唔係好熟啦，所以就有機會再講嘅。但神奇俠啦，好正好正，但係我係完全唔知佢出嚟做乜。一開頭講阿韋恩潛入雷克斯嗰個大宅嗰度偷資料，跟住咧。神奇俠就喺神奇俠就喺呢度出場，好啦，神奇俠出嚟啦，喺个跟住咧就偷，跟住偷咗阿韦恩资料，跟住俾咗韦恩，然后走啦，跟住好啦，去到东 stay 大同超人大战咗时，佢知道件事，大家出嚟帮手，小姐，你究竟嚟做咩咧？你真系完全纯粹叫做唔好意思，啱行过，不过见到行过，我睇佢哋好忙，我帮下你手咁样，哇！你有冇你可唔可以稍微有啲組織咧？即系莫名其妙，突然间有个即系佢搞大咗回事啊！你喺行街食饭撞到个人，跟住咧即系唔系呢个唔好，应该就系、是、你坐飞机突然间飞机个机长心脏病晕咗，咁突然间跟住又问啊，有冇乘客即揸飞机啊？有啊，我即揸飞机咁样嘅啫。哇，你冇咁巧合啊？同埋即系你冇铺排嘅成其粒纯粹系叫做，因为呢套片如果净系超人对蝙蝠咧，真系要寡得滞。甚至我就系你好难吸引人嚟睇，咁你加神奇侠都应该嘅，但系有冇加好少少咧？即系起码就神奇侠同呢件事有啲瓜葛啦，而唔系话莫名其妙纯粹路人黑串，就即系友情黑串嗰只啊，撞鬼你咯，咁咪不柒你黑串你第二个好过，跟住咧就讲佢一就系讲搵啲资睇翻资料，就系、是、其他几个啲特殊人，即系后嚟正义联盟啲角色啦，即系之后会出啦，咁呢度唔重要嘅，反正啲系一系菜单后嚟铺，我咧呢啲纯粹叫做坤你入去睇嘅啫，好啦。喺之前鋪排咁交叉多嘢，又國會請政，又反超人，又反超人，又反超人超人浪潮，跟住超人炸死大 K 卡嘢，跟住最後就係咩咧？雷克斯捉咗超人個阿媽，超人嗱你唔打蝙蝠，我就殺你阿媽，我殺你老母，即係咁啊！你之前搞咁多嘢做咩啫？你搞咁交叉多嘢，又切又。又乜乜又物物又超人用超人人同神之间对佢又边个不信任又超人对蝙蝠侠嗰种不择手段去惩罚，喂人家睇唔顺眼，哎结果就捉佢老母啊！我打你老母定真系打你打佢老母啊？冇啦大佬，即系呢度我睇到系搞咁啲人，即系我系最唔接受的一样就系、是、你之前搞两个差唔多一个钟九十分钟一九廿分钟个半钟头一大坛嘢，你最终就系咩啊？无名超人嗰种格局，即系无名超人对无名超人啲就系、是、你捉佢屋企人，又逼个超人打佢老打蝙蝠侠，咁你之前唔知搞咁大坛嘢啦，又搞讲到咩啊神同人嘅战斗，干预黑嘅斗抗争，又 K 卡一大堆，结果就系纯粹就系因为咩啊？唔得，我哋救我阿妈，所以我哋杀，所以我哋打蝙蝠侠，超咁搞咩把壳咩？你即系呢个系成套我最最嘅就系、是、我唔介意你们，唔介意铺排，唔介意讲嘢，但我嘅就系。你前文后理完全冇拉更嘅，即系你讲就系、是、你甚至成段我剁咗佢，就系讲紧就系咩成超人同超人俾嗰啲咩超人超人神超人神嘅争议啊，反超人浪潮啊，够炸啊，全部唔使睇嘅，你就系蝙蝠侠揾嘢，跟住咧有一日突然间雷克斯捉咗超人老母，跟住逼超人去打佢，讲完噶啦，我大佬你真系好投奇，好啦，即系打蝙蝠嗰段咧，唔能够话唔精彩嘅，唔系应该讲就系、是。你都好难精彩。超人系神，蝙蝠系人。就算超人点着咩盔甲， 就算俾佢有 Iron Man 戰裝點話，你冇可能打一個超人噶。超人係Super Hero 史上面最離譜嗰個嚟噶，去到就叫做咩？你噏得出噶啦，佢都有咁滯噶啦。咁你講咩啫？你幫我打佢神嚟噶嘛？跟住佢好啦，佢用黑氣石裝嘅手槍作一彈，跟打佢鑊，砰砰打佢鑊。跟住其實呢段啲人話拍得好睇，我 OK 好睇啦。即係去到復仇者或者美國隊長嗰啲，好其實動作性就純粹硬拳硬物，砰砰打拳腳交。即系超人，边话系咁噶啦？你体谅下啦。好啦，连放喺个打嚟打去，直接捉于中咗枪，黑石枪子弹，然后跟住咧，即系超人打咗地面，然后咧，蝙蝠就攞支矛嗰时，超人就入去救佢，顶你个肺。然后咧，阿超人讲咗佢阿妈个名，跟住就系 Martha 系边个 ？Martha 就 Martha 就超人个妈，叫佢都系我妈，我妈名都叫 Martha。吓，跟住你老母即系我老母。哇唔肯系，即系唔系啊嘛？之后跟住阿蝙蝠就话咗救你老母，即系我老母，我老母即系你老母，咁大家好兄弟啦。咁啊，超人就救阿蝙蝠就走去救老母，救蝙蝠个老蝙蝠老母。咁超人咧就走去咁对雷克斯，跟住雷克斯嗰时已经附咗东西啦，跟住三个大打出手打到飞起。嗰段好睇嘅蝙蝠，其实蝙蝠应该咁讲，蝙蝠咧嘅好睇咧，从来都唔系从来都系在于佢硬桥硬马打拳嘅交。而唔係話好似Marvel 嗰種花華麗處理，或者好似X-Men 嗰種好多特技咁處理，好多嗰啲超異能處理，佢真係偏向拳腳勾嘅。你鍾意睇實在啲格鬥呢係好睇嘅，即係起碼你會放，即係話見到有條友攞長嘢飛嚟飛去啊，或者放雷光啊，或者身上執大堆爪啊咁樣，即係冇呢啲咁嘅特技嘢嘅，就硬橋硬馬阿超人。好啦，东西嚟到大都会市又打破坏啦，打到飞起啦。跟住神奇女侠之见到大镬，跟住翻嚟帮拖。咁就超人、神奇女侠同蝙蝠三条友去对东西，严格嗰两个，因为你都冇可能打，你冇可能打蝙蝠，你冇可能同佢打噶，你连走埋去都多余。跟住突然间超人想打到打几打唔掂啊，东西超劲啦。突然间超人想到用黑石做个枪嘅只矛，咁就冲去就入去忍受住黑石嘅令佢衰弱嘅痛苦，潜水喺即系水喺跌即系当初佢阿超人嘅女友将黑石出矛掟个水底度，咁佢阿超人就潜水落攞翻支矛，本来咧就系超人嘅女友嘅，但系超人女友攞唔掂，结果咧超人救佢，就超人去攞翻支矛，然后好虚弱咁冲去吉东西。但问但谂咧，吉东西咁阿蝙蝠嘅时候咧，就用最后粒黑气石弹就将东西弱弱化，咁诶神奇粒就绑住佢，而超人就吉佢，而一喺东西临死前杀又吉护同超人护队，结果就一齐死亡，就变终于就叫做就系超人之死。成套片我觉得最所谓叫惊喜咧，就系超人之死噶啦。最初咧就同超人嘅蝙蝠就估唔到将超人之死呢、這个大 event 就摆喺呢度用。咁因为咁超人之死咗啦，咁超咁就将超人就真正嘅超人即係Clark Kent 呢就撞咗返去家乡度，就以即係佢身份啦，咁超人有衣冠冢嚟嘅就各撞。咁我突然间就之前你搞咁大反超人浪潮 kick 卡嘢，突然间係即係人一死咗呢就所有仇恨啊嗰嘢，即係人死为大啦，超死人即係死超人为大啦，咁你都死咗咯。咁但系你嘅超人威胁论就冇问题啦，咁大家当国家英雄咁，我撞咗你咯，咁又 OK 嘅。跟住就系、是、跟住咧就开始铺啲咩伏线啊、kick 卡嘢，就呢个唔系重点啦。好，剧情大致上讲到呢度。首先讲可能讲到后半咧，我又炒虾擦蟹就系点解系超人去潜水攞翻支枪？喂，照计嚟讲，最聪明嗰件系蝙蝠侠。蝙蝠侠冇啦，蝙蝠侠应该第一时间谂到系东西，既然系用佢冇啦，唔知道东西系用咩做出嚟嘅。好啦，就算知当好啦，我当蝙蝠侠唔知道东西系之前又系黑气外星人杀的将军改造出嚟嘅。咁阿超人你咪同蝙蝠侠讲话，蝙蝠侠唔系蝙伟人，你快啲去潜咗攞翻黑只埋嘅，跟佢系嗰只弱点，跟超人神奇去拖佢，又蝙蝠侠去，又蝙蝠侠谂埋去吉佢。好，你话呢、这个 event 定铺排最关键就系超人之死。咁你要讲阿蝙蝠冲埋去吉佢，虽然吉死咗，虽然吉中嘅要害，但系临死之前阿蝙蝠俾 俾阿东斯捉住，咁阿超人救佢，将蝙蝠掟出嚟，然后咧就变成，然后咧阿超人同东斯一齐死，咁咪得咯。但系变成咗就系超蝙蝠由中段由打东斯开始就行几企跳嚟跳去，变成咗咩拉嚟啦，即系佢想引开阿东斯嘅注意力嘅啫。你冇玩啊，大佬！即系跟住就失神立打，而超人咧就无啦啦就好英勇就义咁样走用长矛急东西，搞咩咧？即系你成个剧本去到一个就系、是、我你由开始到结尾，嗱咁讲，唔系话佢真系完全唔得啊！但我要确认好就系佢好多地方佢可以更加好，但系拍得。好，冇咁好啦，几差啦。嗱，头先我开头讲咧，如果佢将个主题所谓人同人光明对黑暗，人同神之间嗰个抗争，即系神挑战一个人类挑战神，黑暗同光明之间嗰个冲突，超人唔相信，超人对蝙蝠咧，跟住阻止蝙蝠，跟蝙蝠先蝙蝠就系、是，我唔超人不断阻止蝙蝠去执行正义，咁蝙蝠。就顶唔顺就系、是，我唔能够俾你再我做嘢，然后我就去铲除你。咁呢度比较讲得通。好啦，神奇侠你谂下法射得佢通啲啦，即系嚟到中间有几次神奇侠佢救咗超阿蝙蝠侠，跟住佢卡卡嘢诸如此类都得。总之就唔系莫名其妙地就系、是、阿蝙蝠去偷资料，跟住阿神如果神奇女侠一阵就无啦啦多事走去偷，我唔明点解啦。跟住好啦，头先都讲过啦，最后之战。你等嘅蝙蝠更加有用啦，大佬！你而家搞到咩？当然，如果咁搞法嘅话，就变蝙蝠就唔使背负住就害死超人嘅恶名。但系反正嚟讲，你超人蝙蝠都系想超人死嘅嘛？你咪讲阿蝙阿超人为咗救蝙蝠侠，跟超人死，跟蝙蝠问佢点解救我？我当初想杀你嘅，跟超人就系、是、可能呢种就系一个乡下农夫嘅谂法啦。我要救人就我即系想救人，跟住就死咗。咁咧就好啦，咁就。蝙蝠侠达成咗愿就系、是，因为佢令到超人死咗，就少少就佢打咗蝙蝠侠就系、是，问题就系、是、有咩？但系佢都觉得就系佢背负住佢觉得害死蝙蝠侠，而亦都有意要就组佢承继蝙蝠嘅位置去组正义联盟，咁就讲通啦。即系成个剧本又会更加流畅，同埋有啲地方范博威用，同埋而雷克斯角色，我系完全唔知点解佢同蝙佢唔妥蝙蝠嘅，唔系妥超人立场，佢唔妥超人嘅。喂，你唔妥超人？你讲个理由啦，莫名其妙就好似得闲，有啲人屎忽系冇嘢做，即系揾超人麻烦。喂，大佬啊，你要揾麻烦，你唔系揾超人啊嘛，大佬。喂，嗰、那个即系去到个就系、是，你有啲嘢你系咪得闲咧？即系佢有啲人得闲就揸飞机，得闲系做机用装机之后变装甲，有得闲即系，但系佢唔得闲揾只揾呢个揾个神麻烦噶。仲即系你知道哈利石系对超人有效啫，但系你唔系因为咁之后，即系我知道哦呢件事对超人有效，我就喂搞超人啦，喂好得闲啊，真系你得闲到近乎莫名其妙地无聊啊！即系你俾个理由，即系你话啊喺18个月前，即系钢铁龙事件时，雷克斯个屋企亲老婆女朋友有咩卡死咗，总佢嗰超人害嘅都讲通啦，即系纯粹为博私怨唔紧要嘅，出于私怨唔从来唔系问题嘅，但系。起码你要俾个理由我，你唔系你私怨都冇莫名其妙有傻佬，即系屎忽痕嘅傻有呢超级有钱嘅傻佬就走去揾佢麻烦，即系你要揾麻烦，你买支球队搞好过啦，你做佢戆居嘢，而唔系戆居揾超人，揾超人同大超人打交嘅。仲有，你用哈利石枪，你做问题就系、是、你如果冇蝙蝠侠嘅话，你点对你冇蝙蝠侠咁傻佬嘅话，你点样做啊？你点样对付？仲有？你又唔系俾蝙蝠侠，你话一开始就知道蝙蝠侠想搞佢，你就俾你后你俾支枪蝙蝠侠煽动佢都话，你又唔系啊？咁边个特登走去抢啲枪，抢啲唔系枪支矛啦，入错成啲枪同矛差唔多啦。咁你抢啲矛，去对付超人。喂，你搞你起码有一样就系、是、雷克斯就系你 Rex 就系你有你我唔理动机啊，当你冇动机，起码手段就系你有件武器就系、是。搵边个？即系就系、是、伊索寓言咁样。你搵攞成猫老鼠挂个啰啰俾只猫，但系边个挂？冇噶。咁你未个啰啰冇意思噶、哦。纯粹就突然间就系、是、啊，有条友搵超人话、啊，但系你又唔系谂住俾超蝙蝠侠，咁你搞条把鬼啊？即系我睇到呢个系好莫名其妙啫。即系呢套片咧，特技 OK 嘅，系非常 OK 嘅。个班阿弗力咧。 做蝙蝠都幾好嘅，我覺得係幾適合做呢、這個幾適合做蝙蝠嘅。咁亨利卡維爾嘅超人冇嘢講啦，面攤由頭面攤到尾啦。反正佢之前《暗黑天龍》啲嘢鋪曬噶，神奇俠好正，都係嗰句。但係咧，戰鬥好睇，最後嗰場戰鬥好悲壯，但係劇本咧，佢真係拉出去打嘅。兩個半鐘頭劇本，有一半一個半鐘頭唔係佢唔係話佢唔可以拍長劇本嘅。你冇咗咁多莫名其妙废剧本啊，大佬！先一大堆嘢叫佢全部后面冇乜 Q 嘢都冇用嘅，多鬼鱼嘅，系浪费大家浪费咗观众就系、是、睇完一大堆嘢就系、是，结果你都打超游嗰个打大镬，咁你之前搞咁大嘢把鬼咩？又审超人啊，又一堆嘢，跟住即系仲有跟住咧仲 arrest 咧就可以喺国会嗰段咧去逼去挟持嗰个国会女议员，又莫名其妙嘅，你冇挟持佢，就算你唔去恐吓嗰个国会女议员都掂噶啦，使乜搞咁多嘢啫？你讲到好似就系嗰、那个而家搵麻烦就系、是，但系原来就系咩咧？去搵人挟持国会女议员，但系之后你原来炸 Q 咗佢，咁使乜？咁使乜？咁你使乜去恐吓嗰国会女议国会议员啫？即系成套片就系咁莫名其妙地有多啃，有多巧，有多嘢，你铺排咗块，完全就系冇用嘅。即系有啲就系派任字幕最大咗嘢就系、是，呢嘢其实完全冇同呢件冇关嘅。而家攞件成品出嚟，我顶你个肺啊！即系咁。呢、这个就系我睇，呢、这个系我就系、是、我唔介意长啦，从细就系你长唔系紧要，闷都唔紧要，但我非常非常介意就系、是、你写啲桥系完全同剧情冇拉更嘅，写咗啲废嘅剧评，我顶你个肺，浪费我时间，你睇咁多嘢，就睇咗个半钟头得啦，即系同蒙超人都一样，你冇个懒系要扮晒嘢咁，结果两个月冇冲突嘅多鬼鱼。好啦，咁今次讲到啦，下个礼拜睇下会唔会讲埋死侍先，因为死侍其实我意外惊喜，我死侍十零分钟讲完噶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